你好，我是雨木，带来末日的女孩 The Girl with All the Gifts 2016的电影，末日活尸的题材，英国的惊悚片。世界已经活尸遍野，丧尸遍野，只剩下几个军事基地坚守岗位，努力研发救命疫苗。其中一处基地遭到活尸入侵，像某种那个最后防线也被突破了。老师、科学家、几位军人呢，他们带着一位小女孩逃往仍然还有希望的北方。这位小女孩是人类，但也是活尸，她的大脑布满真菌，内心的情感与良知压抑的尸变，她不是一般的哦，她是特殊的。救命疫苗啊，相当有可能来自于她身上这样独特的基因啊，是其他人必须保护但又害怕的原因啊。当这位小女孩逐渐了解到自己的关键作用的时候，她也开始思考该不该帮助人类。 The Girl with All the Gifts 这是小说改编的电影啊，是 Mike Carey 写的小说，英国片。那至关重要的小女孩是电影界的新人，担任演出。整个片子有恐怖片会有的这种血腥还有暴力，它是有这些戏剧元素的。那它也有惊悚片会有的紧张情节。小女孩的心路历程呢，就是说她的变异基因在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就受到感染了。活尸哦，僵尸啊，丧尸，这是很多说法，就是 zombie 闻这个小女孩，用闻的 zombie 看不见的哦，带一些久而久之的知识，偏科学，可能是真的科学，不晓得哈。活尸闻这个小女孩是同类，不会伤害她，但人类呢，就当她是异类，毕竟这个小女孩她就不是，她是变异基因的。而这个小女孩自己愿不愿意捐献出来，把自己捐出来成为人类救命疫苗的实验品，就是他的心路历程了，是整部片的描述最多而且最精彩的内容。除此之外，刚也提到老师、科学家还有几位军人，老师感性，科学家理性，以及军人务实啊，不同的想法对峙，这种戏剧的张力也是整部片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一个有娱乐感，而且会让人想一想的有内涵的电影。就是写了一些随笔哦，分娩时母体感染，那些属于那种先天性活尸的孩子们，在这电影里面是相当精彩的一个地方，带给我两个阶段的感触。先说第一个阶段，首先在军事基地里面。变异基因的孩子就是阶下囚，他们被关起来被控管的哦，生物年龄都很轻。读者朋友如果看过小说或是这个电影，那是最好啦，很难去描述啦，因为你说他是动物哦，就是这变异基因的孩子们是动物应该算吧，是植物好像也算吧，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很年轻的。那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还是孩子小朋友哦，所有的事情呢，对他们来说就能处在于模仿学习的阶段。就算是僵尸好了，他也不是说一个成年人然后受到攻击受到感染然后变成僵尸，你知道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而且又产生一个突变，换句话说他有很多东西都不会，那怎么样会变成会模仿他所看到的对象或是学习嘛。军人呢，军事基地里面当然有军人嘛，军人务实管理，老师人道授课，而科学家理性研发，每个职业角色就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相对在基地外面这种外界这个末日啊，已经这个生灵涂炭，基地里面就呈现某种稳定平衡，酝酿个希望，他们要找解药嘛。这个阶段的感触就是他现在一种大背景， 假设哦，我们说那个目标是研发解药，找出希望，在做一件相当有规模的事情的话，是需要仰赖各个职业角色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也需要大家配合。这所谓的配合很有意思，职业角色之间一定会存在不同的观念嘛，而共同的目标推动让每一个人做下去。大家都已经受到性命威胁了嘛，好，需要解药，这个样子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算不同的观念，也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大家可以继续做下去。几乎哦，任何稍具规模的事情呢，需要各个职业角色配合的啊，都是这样的节奏在发展，也意味着它是某种理想情况，也就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要这样的。再来是第二个阶段，军事基地被摧毁了，没有所谓隔离区了，没有这种安全地区了，军人、老师、科学家还有这个变异基因的小女孩啊，整个就暴露出来，他们没有遮蔽了，逃往还有希望的地方。怎么讲，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暴露在一个末日环境里，没有保护了，他们先前所成立的平衡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军人呢，从管理变成防御了，只是一个带着枪的人 ,man with the gun, 他只是一个带枪的人，而且他的枪呢不再赋予他任何权利了。基地已经被摧毁了嘛，他的这个枪子只是个枪而已。而老师就失去了教室，科学家失去了实验室，他们暂时失去了某种舞台。变异基因的小女孩也不再是囚徒哦，小女孩可以自主的选择要不要攻击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当她在军事基地里面被关起来的时候，她想要攻击人类是会被制止的，后来基地被摧毁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她可以选择的。第二个阶段显然是精彩很多哦，因为整个情况就从之前刚刚说的是理想情况那种平衡关系开始进入到真实情况。做事的时候这是最有趣的，就是在推演一种理论上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理想情况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实际在做的时候它就往往都不是那样啊。军人的务实啊，服从啊，明确目标，贯彻执行，职业角色的本质啊，这个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啊。但是在这个基地被摧毁了之后，枪只是枪而已了，管束的这种权力已经没有了，这个转变是很有意思的。看到他老师还有科学家，老师身上职业角色的本质没有改变，老师身上人道精神也没有改变，他只是暂时的失去了某种舞台某种形式嘛，依然把变异基因的小女孩视为人类，有知善知，这对他是非常友善的。如果我没有过度的错觉的话，这老师甚至还包容啊，还有爱护啊，这些都是有。比起科学家或比起军人来说，老师对待小女孩的态度啊，没有因为时空情况转变而跟着改变，没有。同样的，科学家哦，也是友善对待小女孩，只不过科学家的友善版本是把小女孩看作珍贵的样本，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哦，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份态度哦，也没有因为时空情况转变而跟着改变。就是军人的情况有因为时空情况转变而转变。为什么军人的变化比较大？因为他曾经拥有一件东西，而在时空转变之后，他失去了那件东西。那件东西就叫做权力。诶，这个好像不是那么打打杀杀或者是惊吓的那种活尸电影 Zombie Movie, 对，它不太一样。上面所提到的是谁看在眼里的，变异基因的小女孩都看在眼里，她是动物也是植物，是人类也是活尸，不管哪一种她就是活的，她不死的。所谓的亲疏远近，小女孩会怎么看？军人就像是小女孩的顶头上司一样，有权力的时候是一种得势，就呼风唤雨的那种上司啊。失去权力的时候呢，就只是一个叫做上司的人。要说亲近呢， 小女孩跟军人也不亲近，要说疏远呢也不是太远，小女孩跟军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科学家小女孩就一定哦跟她保持距离甚至疏远。想象一下，觉得我是小女孩的话，科学家虽然对我很友善，但他终究是把我当作要开膛破肚的实验品啊。你知道那种保护是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倘若有什么重大抉择的那种紧要关头的话，小女孩不会考虑科学家，不会的。可是老师就不一样，老师对小女孩发自内心的人道精神的，而是小女孩愿意亲近的对象是老师。整个来看，是不是因为只要一本初衷良善对待就会有好报，像老师这样都已经是在末日了嘛，我的那种对待也不是说要求好的回报，假设我是老师啊，相信这些东西啊。虽然是变异基因的小女孩，也是实验的活体样本，可是他们终究是人嘛，不要那样子军人一样的严厉的管束他们，好像剥夺了某种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变成囚徒。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好像也得这样做，不然，对，这是很挣扎的。但是老师就做他相信的事情，好好的对待小女孩。只要是活体，哪怕是像小女孩这样的综合变异体，她也是有某种生命在里面的，就会有感知，发生的一切啊，活体都会看在眼里。我们日常生活中千万不可以低估这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或者是他应该没有感觉吧。没有，如果低估这一点，我以后一定吃不完兜着走。这不是威胁啊，这是一个个人体会吧，我想这样说好啊。两个阶段感触，他们在军事基地里面的时候还没有被摧毁，基地还没有被摧毁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生态。那当基地被摧毁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逃往安全的地方，他们之间的生态就变得不一样。再看那些变化都让小女孩看在眼里，她虽然没有办法具体的描述她所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她会记得，她有印象。衍生的来说吼，常常听到那种问题嘛，如果谁还有谁还有谁都掉到河里了，我们要先救哪一个人啊？就是在那种就是关键时刻，这种重大抉择的时候，亲疏远近的判断就会出来了。我打比方的说，小女孩如果看到老师、军人还有科学家都掉到河里的话，问她会救谁，她第一个一定先救老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勇敢选择哦，发生的种种变异基因的小女孩看在眼里了，最后她愿不愿意捐献自己成为拯救人类的疫苗，那东西没有那么的简单哦，就是说在她身上拿针筒然后抽取一些 DNA， 还是我不知道 DNA， 这是我在乱讲，不是说抽个血液就可以培养什么，她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都拿来解剖。换句话说，他如果要救人类，他就必须要牺牲自己。他如果决定不要救人类，那他就得以保全自己，一个选择哈。到底他愿不愿意呢？电影有一个怎么说，令我大开眼界，而且戏剧化、革命性的结局，是相当有意思的啊。选择真的是勇敢的行为，因为我的很多想法是比较靠近存在主义的。对人来说是如此，选择是勇敢的行为，对小女孩那样的变异体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勇敢它不在于说分析什么样的选项才叫做正确，而是在于选择本身，选择就是勇敢的行为。说一下，法国一个了不起的电影工作者 Eric Omer， 那我们说侯麦哦，侯麦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电影，其中有一套电影是四个片子，在讲春夏秋冬的故事，那是一个概念，所谓的侯麦的四季，所以有在看电影的人应该多少都有耳闻哈。就在一个冬天的故事那部片里面有提到，选择之前总会有一些选项罗列在面前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他知道要选什么东西才是最有利的最正确的，那还需要选吗？不用选了，他就直接做那个拿那个，那就不是选择了。所以选择本身就是对那些选项知道一些也不知道一些，这才是选择的时候让人感到勇敢的地方。如果他完全都知道这东西很不好，或是这东西很好的话，不用选啊。所以每次看到有这种面临抉择的故事情节，就会觉得人物实在是非常勇敢啊，非常勇敢。至于结局，保留给还没有观赏过这部电影或是阅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们，保留一些惊喜在里面。好，介绍到这边，带来末日的女孩，蛮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去切入活尸题材的故事，不是那么的声光或者是感官刺激的怎么样的。比较想讲的是一些思想的东西，我觉得吸引我写下这些感触啊。我的网站例如往常的也是介绍一下，叫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文字创作也放在上面，还有电影观后感，电视剧也会有。那你已经在这里看东西的话，真的很感谢你来逛逛，当然常回来逛逛啊，谢谢。